哼，你懂个屁啊！ 对于叶修的点评，魏琛不屑一顾。陈果等人纷纷侧目，对有荣耀教科书之称的叶修说你懂个屁，这实在也是一种很没下限的表现呢。 大技能冷却场释放难，一场比赛打下来覆盖率真的挺低的。 叶修说着，专业名词一个接着一个。所谓覆盖率，就是指一个技能在整个时间段里使用的次数。除一些可以持续保持的被动状态类技能通常可以全程覆盖以外，绝大多数技能就要从技能的冷却时间、团队的战术、操作者的个人风格等诸多方面来看了。像死亡之门这种职业超大招，正如叶修所说，单就冷却时间长这一点就确定了它的覆盖率高不了。 切，覆盖率那是什么呀？要的是效率，每一次死亡之门的释放都把握好机会，这一等阶的提升可以带来多大的收益你知道吗？实战中未必会留给你这种机会，机会是要靠自己来创造的。看，这就是典型的蓝宇战队风格。 苏沐橙在一旁笑着，唐如和包子有点茫然，陈果在皱着眉头琢磨，乔一帆是微一震后很快就反应过来。不错，这就是典型的蓝宇风格。那支战队有擅长利用战术创造机会的队长余文周，有擅长把握机会的黄少天，而现在他们早期的队长在给银武打技能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恰恰也是这种风格，追求把握机会，一击必杀。 那你说应该怎么打？ 魏晨问。 你没有考虑过打一个其他法师职业的技能啊？这样可以制造出很多打法上的变化。 哦，瞬间移动什么的？ 魏晨说着。瞬间移动是元素法师的高阶技能之一，原本是不可能被战斗法师、召唤师或是魔道学者这三系职业学到的，但在武器上打上技能后却可以用这种途径获得这个技能，当然只能是最低的一阶。而瞬间移动这个技能是比较受法师系选手青睐的技能之一，这种思路下魏晨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这个技能。不过这种很普遍的事，魏琛做银武的时候又怎么会没想到？这时只是摇了摇头。 我不觉得那样适合我。 这样说的话你赢了。 废话，你当老夫不懂吗？ 银装这种东西既然完全是自己带设计，那当然找自己最惯用的思路即可。眼花别人的思路硬要照猫画虎的话，银装依然是很亮眼的，但操作者是不是能真把它的威力发挥出来就不好说了。魏琛显然念头就很成熟，并不羡慕现在这种比较流行的打技能方法，只是沿用自己习惯的套路。但紧跟着下一刻，魏琛突然一怔，跟着脸上露出惊诧的神情，猛然望向叶修。 你等等，你不要告诉我你的那件银武在每变换的一种形态上都可以打上去一个技能。 哼，你以为呢？ 我靠，这太变态了，你这玩意儿到底是可以变多少种形态啊？ 魏琛惊叫，连陈果等人也在理解了魏琛刚才那话的意思后有些震惊了。每一个形态都能打上技能的话，那么使用千机伞的这个伞人最终使用的技能可并不只是120个转之前的低阶技能，而是可以拥有高阶技能的。虽然这些技能都只是一阶，但高阶技能一阶的威力也远分低阶技能多升几阶可比。大家都以为已经了解千机伞的特点和威力了，却没想着这玩意儿居然还隐藏着这彩蛋，居然还可以在打技能上做出文章来。 以以前50级的完成形态来说的话，最终可以拥有盾、战矛、骑士剑、太刀、步枪、机械枪、法杖、东方棍、手杖这九种形态，但55级开始新添了神之领域的材料， 我现在还在仔细研究中，看新材料的特点是不是可以增加新的形态。 也就是说，至少你这武器是可以打上九个职业的技能啊。 目前是这样。 这实在是太变态了。 一时间，微臣觉得自己的言语匮乏极了，他根本找不出合适的形容语来形容。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死亡之手真是渺小，人这千机伞简直就是包罗万象，这是什么样的脑袋想出来并把它实现的？ 慢慢来吧。 早知道这一点的叶修倒是挺平静的。 好好研究，变态几百种，那你不是可以把所有技能都学了？那才是真正的全职散人呢。 做梦呢。 叶修当然不会把这话当真，当初苏木秋竭尽所能也只是让千机伞拥有了九种形态，这已经是在囊括了六个职业后又生生多出来了三种形态，多弄出些变化出来当然也不全是为了打技能，即使是同职业系里武器特点也各不一样，每种武器都是物理和法术两种攻击属性，如魏琛的死亡之手属于手杖，法术攻击最终比物理攻击高出了200多点，明显的法系职业适合。在暗夜系里当然手推术士，术士的技能都是法术伤害型，用手杖当然威力更大，这如果用了双剑虽然同样可以用出技能，但双剑是偏物理攻击的，用来放法术却无法将法术的威力最大化，所以千机伞多些形态变化不单是为了多打技能，更是为了将它多职业系的技能威力强化，用物理伤害技能时就用偏物理攻击的武器形态，用法术伤害技能时则用偏法术攻击的武器形态，这一点其实才是苏木秋当时想多弄出些形态的初衷，只不过当时条件有限，千机伞最后只多出来的三种形态，而且严格来讲只有战矛和法杖这两个同出法系式的武器形态表现了一个偏物理而一个偏法术攻击的初衷，至于另外两个形态盾牌和机械箱，这其实都不属于武器。现如今神之领域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和选择，叶修自然也就开始研究如何能实现最初苏木秋因条件所限没完成的思路。千机伞的变化还远没到终点呢。围观完七十级的死亡之手，叶修几个相继都却退出了游戏。魏琛这儿接过他的迎风布阵，又准备在竞技场里接着耀武扬威一番，一看几人纷纷起身，很是不解。 哎，都干嘛去？ 休息，以后晚上开工。 今天是新一周的第二天，张新杰又是大早的就跑来带团抢 boss， 叶修估计这家伙真是要尽心为战队的后勤忙碌这个夏天了。时间差战术当即启用，和展楼兰等人都打了招呼了，他们这团队可以自由安排时间的人都现在可以休息了，等到晚上张新杰休息了大家再开工，咱们一整天里怎么也可以和张新杰岔开8小时， 顶多也就这2个月，大家辛苦一下吧。 我决定了，这次假期就来星星度假吧。 苏慕成宣布着。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 陈国举双手赞成，根本不给叶修说什么的机会就把热情招呼走了。张新杰那边此时也在重整旗鼓，霸气雄图昨天战果不错，但今天却是连番吃亏，尤其刚刚这一战接连冒出来的全明星着实有点吓人，好在刚刚和萧时清电话确认过了，知道这只会是偶然，说来说去这种团队战中还是多个萧时清这样的人物更让张新杰忌惮，现在知道萧时清已经不会出现了，张新杰心里顿时踏实了不少，至于工会的人反倒不用他怎么去安抚， 连续两阵抢不到这种事儿，对于任何一家工会来说都太司空见惯，根本打击不到他们的士气。他们反倒是关心张副队会不会受什么影响呢？方才有人看到张新杰出去打了个电话，神态自若的就回来了，都在偷偷猜测是不是又会从战队叫什么人来。结果显然不是这样，又一次 BOSS 刷新的情报送来后，张新杰照旧只是跟着大家一起集合出发，没有说要介绍什么新力量给众人的意思。不过这一次 BOSS 抢的却是顺风顺水，张新杰最忌惮的对手叶秋所率领的四工会势力压根就没有出现，弄得张新杰一度以为是不是又暗藏了什么阴谋，一直小心戒备着。结果直至这个 BOSS 倒下也没见着人，叶秋他们这一波是真的没来。而后工会方向搜集到的情报显示，叶秋势力的人此时大部分都不在线了，包括他本人还有四工会的会长这些实权派。张新杰起初还在琢磨这是个什么意思，一直到了晚上张新杰自己也准备歇一歇的时候，突然工会这边传来情报说四工会的人可能要有动作了。张新杰稍一愣，随即释然了，对方这是把功夫用到场外了呀，也就是有叶秋这样相互了解的对手，普通玩家可能未必使得出这招。想明白对方的打算后，张新杰却也是一笑置之，依然该休息休息，该下线下线。对他而言，叶秋的这个做法皆大欢喜。叶秋觉得他难缠想避开，他又何尝不想绕过叶秋呢？现在对方已经主动避让了，张新杰当然不会还赶上去和人较劲儿。一天时间就那么多，谁都是要休息的，就这样有个时间差挺好。